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疫情之下，主人被隔离，宠物何去何从？近日，江西上饶一名网友被集中隔离了，防疫人员进入他家之后，用棍棒击打狗狗头部，之后用塑料袋装着离开，狗怀疑被扑杀了。这个事件因为防疫工作粗暴简单，执法失当，引发了轩然大波。疫情之下，主人被隔离，宠物该何去何从呢？没有经过同意捕杀未证实染疫动物是否合法呢？基层治理该如何更加人性化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自上游新闻等媒体的报道说，近来江西上饶宠物狗被无害化处理的消息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这天，宠物狗呢叫炒粉，它的主人通过网络反映说，自己因为疫情被集中隔离，狗留在了家中。房内监控显示，防疫人员进入他家消杀时，用棍棒击打了狗狗头部，之后用塑料袋装着东西离开，狗怀疑被扑杀了。这个事件因为防疫工作粗暴简单，执法失当，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随后当地通报说，已经对相关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并责令道歉。虽然事情有了结果，但是围绕事件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息。据公开报道，今年9月以来，全国各地已经有多只的宠物猫狗因为主人染疫或者隔离被扑杀。在宠物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伴侣的当下，类似做法难免引发质疑。针对上饶这个事件，央视网评论说，别拿别人的宠物当畜生。当时这个评论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评论数的第一位。评论里说，防疫人员持铁棍敲打柯基狗的头部，但行为之前尚没有主人或者宠物确诊的实锤，这样的做法有点操之过急，宠物本无事，先行扑杀之，这显得师出无名。一旦宠物感染之后，可以依据传染病防治规定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其中就包括控制和扑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禽。但是评论说，宠物和野生动物家畜家禽是有所区别的，每个人都应该摒弃旧思维，宠物不能被当成畜生，而是活脱脱的生命，是我们的幸福共同体。一个社会对待动物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文明的程度。那么在疫情之下，主人被隔离，宠物该何去何从呢？未经同意捕杀没有证实染疫病的动物，这是否是合法呢？基层治理又该如何更加人性化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的宋文奎律师。你好，宋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宋律师。 这个撬门杀狗事件，尽管当地的疫情防控部门表示已经取得了当事人的谅解，但这个事件仍然在发酵。那么这个进门去消杀把狗带走这个行为啊，扑杀这个行为如何来定性呢？ 确实撬门杀狗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激烈讨论。关于它的定性呢，我们不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首先从防控疫情的角度出发，我想防控工作人员的出发点肯定是想通过对宠物采取强制措施，以达到阻断疫情传播的风险。 是的。 但是抛开宠物有没有感染，是否会传播病毒的这些医学问题，从执法程序上讲，工作人员的做法确实欠妥，处理方式和手段其实有明显的违法违规之嫌。 防疫工作也不是法外之地，应该依法进行，它不能成为公权力任性的借口。况且宠物的防疫也不是只有扑杀这一种方式，包括与主人一起隔离或单独喂养隔离，其实都可以达到防疫的目的。 根据当地报道说，防疫人员是在民警的见证下进门的，那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我不认为民警的见证就能说明这个私闯民宅的合法性。其实即便是警察办案，进入公民的住宅也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比如说你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等等。这是我突然想到西方的一句谚语，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私宅就像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但是国王不能进。其实这非常形象的说明了我们住宅的不可侵犯性，而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9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害公民的住宅。与此对应的刑法也明确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是从重处罚，即便不构刑事处罚的，也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那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宠物的犬、狗、猫等等宠物有没有相关的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呢？ 实话实讲，犬猫等宠物的法律保护在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空白状态。目前能参照的也只有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几个主要的法律规定。其中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是这样规定的，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控制或者扑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家畜、家禽等措施。而这个动物防疫法是这样规定的，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必要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做出封锁决定，并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另外，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净化、消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应当给予补偿的。 我们看到这个上饶事件当中啊，防疫人员持铁棍击打这柯基狗的头部，但是这个行为之前呢，并没有说主人或者是宠物已经确诊的一个实锤了，那这样就不太妥了吧？ 是的，这样的做法确实是有点操之过急。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工作人员才可以依法对私人的家畜家禽进行处置，而且要符合法律的程序和规定。第一是法律要求只能在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才能扑杀动物，但现在尚无证据证明上饶当地发生了动物疫情，并且工作人员也没有检测这个宠物狗是否感染了新冠疫情。二是没有遵循比例原则，法律要求在必要时才能扑杀，并且需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如果有条件采取隔离喂养等替代措施的，其实也不必扑杀。第三呢，是没有依法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哪怕它符合扑杀条件，也应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补偿。我认为在人的健康受到疫情威胁时，因为防疫形势的需要，政府当然可以做出扑杀宠物狗的决定，但也应该符合法定条件，充分告知并且按照相应的标准给予补偿，以尊重和保护私权利。如果疫情确实严重，符不符合扑杀宠物的条件不明了的情况下，政府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在取得宠物主人的充分理解和同意的情况下，对宠物做无害化处理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本次事件中，对于没有检测出染疫动物，在主人核酸检测阴性且没有任何事先沟通的情况下，他养了多年的宠物狗就突然被无害化处理，我认为不仅于法无据，更会伤害普通民众的感情。 现在上饶这个事件呢是以和解，而且狗主人也原谅了，以这个为告终了。但是咱们说回来，如果说狗主人还想维权，他有依据吗？ 是的，我认为狗的主人是可以维权的，而且是有依据的。在这个事件当中，不仅宠物狗有被扑杀的情况，也有宠物狗的主人他的私人住宅被擅闯的情况。咱们暂且不论这个防疫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或违法等等，民事侵权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个宠物狗的主人可以起诉社区和派出所 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等这些侵权责任，比如对撬门入室造成的门锁物品的损坏，以及宠物狗的死伤等等，要求照价赔偿，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嗯，我们看到上饶这个事件当中，央视网评论说，宠物和传染病防治法当中的所说的野生动物家许家禽是有所区别的，每个人都应该摒弃旧思维，宠物不能当成畜生，是我们的幸福共同体。那么您从法律人这个角度来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呢？ 我觉得幸福共同体这个说法非常的好， 嗯， 但是实现起来我认为应该说是任重而道远。 嗯， 宠物作为人类的朋友，是人类获得幸福和健康生活的来源之一，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充实，还可以帮助人们解除生活的孤独寂寞，调节人的心理健康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幸福共同体说的非常好，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回到法律的层面，幸福共同体又无法得到真切的落实。比如上饶这个事件当中，宠物狗因防疫人员的侵权致死，想必狗的主人肯定是非常伤心的。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请问狗的主人，您觉得他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吗？ 嗯，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宠物虽然属于财产的范畴，但它并非我们法律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的纪念物品，而且不具有人格利益，不符合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规定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 嗯嗯。那么我看到主人被隔离之后，宠物怎么办？据您观察，哪些地方交出了高分的答卷呢？ 是的，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不同的这个省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这个表现和答案。 嗯， 伴随着这个集中隔离时猫狗怎么办的焦虑和现实需求，多地推出了一系列非常人性化的政策。 嗯， 比如在上海黄浦区某居民区曾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居民集中隔离时家中的宠物也被允许一同前往。而我们北京市昌平区将在征得业主同意后进行上门的搜集检测，然后转运至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寄养。而在北京市大兴区更是设置了可携带宠物的专门隔离点，以此来完善宠物的防疫工作。另外包括广州、成都等地，为了妥善照料居民家中的宠物，工作人员可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上门喂养、寄养，给予隔离宠物核酸检测等等。这些其实无疑当中都是亮出了隔离期间宠物如何妥善安置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也得到了网友的点赞，应该被大力推广成为一种大众常识和基本操作。可见没有绝对的刚性要求对宠物杀之后快，但有相对的柔性办法对宠物因地制宜。 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人们细枝末节处的情感依然能够被得到重视，这人性化的体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也是更显得有温度和有力量。有好政策托底，人们才会不慌乱不焦虑，也能够更安心服务于疫情防控的大局。这个政策适合在偶发的时候与时俱进的，那这些疫情下或许是不是很显眼的一些温情，可以让有宠物的居民即使在被集中隔离以后能够更加有安全感，也更能够有信心的去配合防疫工作。 是的，依法依规行事与落实防疫政策本不该冲突，也不应该冲突。在维护防疫大局之外，多一些人性化的操作，这既能体现工作的细度，其实也体现着文明的尺度。上饶的这次事件，可能我觉得还是经验不足，工作人员也不是非要刻意打死宠物，也是出于消杀工作必须到位的工作要求，在条件有限、资源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的可能风险，就会出现这种优先考虑人的安全、忽略宠物如何隔离的情况。但是我想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上饶事件。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正是这些不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在不断的推动中国法律的进步和改善。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避免以后犯同样的错误。 那这样看来，怎么样对待隔离动物，其实也体现出了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是吗？ 是的，目前的防疫法等规定了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进行消杀防疫的程序，但在具体的防疫工作中，各地如何执行政策必然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有经验的地方会考虑到细节问题，而另一些地方其实会容易出现一刀切的现象。 对， 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如何妥善人性化的处理隔离宠物，真正考验的其实是基层的治理能力。社区工作人员将问题一刀切简单化， 恰恰反映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如果执法人员的素质能再高一些，再稍微慎重一些，耐心一些，冷静一点，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有没有必要说建立全国统一的宠物隔离制度呢？这个可行吗？可操作吗？ 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制定疫情防控的细则时，将相关问题纳入考量即可。如果上升到全国层面，其实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和防疫成本。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没有经沟通无害化处理宠物，对配合疫情的居民来说其实是造成了伤害。但同时，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也是目前的防疫客观条件所限制的结果。在疫情防控当中，人民生命第一，在保证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更加人性化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目前还没有针对动物感染新冠后的管理细则，应该更加的审慎决策，不可机械操作，特别要注意对生命的尊重，取长补短，采取一些更加合理合法的方案。 那么面对宠物等动物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风险啊，那么该如何来应对呢？ 其实各地宠物防疫的政策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对宠物的疫情防控也需要精准防控。 精准防控， 对。在有疫情的地区，没有被感染的宠物没有太多风险，没有必要进行处理。即使发现宠物染疫进入急性感染期，也可对宠物进行隔离，等到宠物康复后病毒就没有了这个传染性，这时候其实可以解除隔离继续饲养的。 那么是否可以对染疫病的宠物安乐死呢？ 安乐死这个其实是个伦理层面的重大问题，我国在这方面的推进工作其实是一直非常的谨慎的。关于动物，我了解的是美国有详细的动物安乐死的指南。我国也在2018年实施了这个实验动物安乐死指南，这些方法包括吸入性的药物啊、注射药物、物理方法等等，但它需要符合相关规定，并通过国家专业委员会的审查，整个过程应尊重动物的生命，以人道的方式使动物死亡。关于宠物的安乐死，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我觉得会有更加科学的评估和人性化的方案出台。 好，谢谢宋文奎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谢谢。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我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动不动就跑路，如何让这类教培机构野蛮生长？如何不让这类教培机构野蛮生长？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孩子的课只上了不到9个月，突然就被告知停课了。南昌的赵先生看着剩余的100多节课，既愤怒又无奈。他为孩子报了一家书画培训班，现在是大门紧闭，人去楼空。记者调查发现，多个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着大额预收费、囤课，甚至圈钱跑路的情况。最近，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让很多家长看到了希望。这个通知要求尽快完成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的监管，开展排查整改。专家建议说，要探索采取第三方资金托管等资金监管方式，完善对跑路机构负责人的责任追究机制。中纪委评论安阳狗咬人事件不能止于道歉。近日，河南安阳的狗咬人事件有了新进展，狗的主人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食品药品稽查专员王某被停职了，并且向被狗咬伤的老人道歉。中纪委发文评论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养犬人的态度及其身份，以及后续交涉异常曲折的过程。当地媒体持续做了10期节目，仍然没有结果。王某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人们对党员和公职人员形象的认同。如果是仗着公职人员身份蛮横无理、耍无赖、置公序良俗于不顾， 不仅会遭到舆论谴责，还会受到纪律处分，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引发深思的还有当地一些单位干部的作风，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推远了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距离，缺乏解决急难愁盼的态度和作为，这些问题必须反思并严肃整改。来自央视网的消息，18号凌晨，石家庄一名环卫工人在火车站发现了一名2岁左右的男童，在确认周边没有家长之后，他把孩子带到了环卫休息室。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多方加入了帮孩子寻找家人的行列。19号，警方发布了消息，男童来自河北承德，已经查明他的父亲石某是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母亲胡某是河南省周口市人。母亲表示将接回男童。11月19号，警方已对男童的父亲石某涉嫌遗弃罪立案侦查。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女子称遭到法院领导骚扰，当地纪委表示停职调查。来自南方都市报及界面新闻等媒体的报道，11月21号，一条家属举报江苏省盐城法院法官因家属寻求帮助沦为法院领导玩物的微博引发了关注。微博说，其丈夫和弟弟因为涉黑被法院判处19年和21年，如今是家破人亡，房子被没收，我和3个小孩即将流离失所，被迫成为法院领导的玩物。这个文章还附了一张一男一女亲密的举动照片以及多张的聊天截图。他说，此时的我更多的是无助和害怕。最新消息，11月21号，亭湖区纪委监委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目前，亭湖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罗真已被停职，接受调查。来自央视网的报道，据上海三中院的消息，昨天该院开庭审理了梁永平涉嫌侵犯著作权罪一案。一审判决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经查，梁永平指使王某雇佣了万某等人作为运营人员，开发了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和相关客户端，由谢某等人组织翻译人员从境外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翻译制作上传至服务器，向用户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服务。经过鉴定，该网站和相关客户端共有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32824部，会员数量共计683万，非法经营额1200万元。除梁永平之外，其他涉案人员均已另案处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的宋文奎律师。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